果你决定不带我走。 他传闻，我爱的比 在幸运聪明的魂魄，叫醒了恍惚梦魇的乌托，解开这宿命的脉络，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海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沉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听琴声小小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脸上，非恩仇的喧嚣，屠夫了奋起的剑鞘，斩不断这一生的煎熬。往后是阴霾，往前是山脉，想逃也逃不开，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听琴声小小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年少， 在自暴自弃。你就是我的生命。 无所谓，不必让自己痛。

总是锁在窗的一角，我要回来给你依靠，哄你看你笑着睡着， 就别离你的微笑，我们甜蜜的大脑，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， 想念着妹妹们，我们不是妹妹们说好的事，为你好奇看的风景，爱不成了事，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力量能够坚持， 阳光灿烂午后， 我又在街上走， 你的影子不再寂寞， 想着你的身边到不了，像个路人 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， 那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。 Oh baby girl, I'm coming back home。 你听说，永远永远手牵手，一步两步一起走，永远永远要记得，永远要一起生活。不管今天的时候，不管下雨的时候，不分开手。 继续来跟你分享到来自张瑶的这一首作品《七天》。 未来